写信新年同病，不叫你眼色不腻

雪 君不等仙桃，身教一名包祖仙，献给你在天子灵一壶不自 功。

见赠与，谁知他妇女两条心，舞到黄连扯把草，谁知杀土伯黄金，难真得我是真心意，我岂能留他一片心。常言道，红尘只是三分妄，碧苦浅泡一片心，画龙画虎难画棍，自生自灭不自信。我算与他真心讲，比比他心是我心。啊！我的烂人下流。小姐一片心啊， 与你两家早联姻，我千金原是你邻家人，送你祖啊是文内事，相公有比挂在心， 不大灵啊，到外房，一起混入奴妻生，当你临家门的妇，你无自愿接人情。自从我无生亡故，欲遭大祸烧家门。母子忙哦才起身，家兵挑山孤光阴。那一日替换脚比翁婿位，路上迎人啊都太冷。这什么天不平啊地不平，翻天落雨翻天顶，女婿将放挑山马，岳父牵马来游城。他回家找来我娘亲，必先开始要拉婚，八字还是给秀英，从此两家就断了亲。 相公啊，老母喜听拉了婚，

秀舞女裙英才，他朝秦暮楚心难改，正配你天子门生还原才。百万岁知道了，将长元公殿下了凤凰台，那时君你功不成名不居，故为你十年欢畅发辛苦。成龙与民子小姐配和心，相府门庭同四海，青云路早为你安排，是这样的千载的良机，则难在长元公啊，你错过机会要懊悔呀。 就是你的母亲啊， 怕怕怕虚你 问世上女儿啊，你快把心事丢丢

天色不早，老汉我要告辞了。 送公公。 免送。 你他嘞？ 好，听众朋友，再会。